朋友，您知道交通安全法对超速行驶是如何处罚的吗？我来告诉您，超速20%扣6分罚200，超速50%扣12分罚1000，并吊销驾驶证。很多车友每个月都会收到罚单，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因为马路限速牌时刻在变，现在是限速80，下一个路口就是限速40，而且每个路口都有固定摄像头拍照，还有流动电子眼暗中抓拍，令人防不胜防。有条件的车友可以安装一台测速预警雷达电子狗，来避免超速罚款和扣分。这款测速预警电子狗在我们节目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车友的大力追捧，导致昨天就有很多听众怒气冲冲打来电话说，一直不相信一台原装正品测速预警雷达电子狗，再加一台车载吸尘器，再加一台轮胎充气泵，再加一台行车记录仪一起，只花300来块钱，打个电话试试看还占线打不通，要是送不起就别送了，瞎忽悠什么呢？大家消消气，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不可能在我们上百家电台同时推出。但是直接将行车记录仪和轮胎充气泵以及吸尘器拿来送，成本实在太高，所以只能限时3分钟。不过为了弥补大家，今天继续送出让您意想不到的心动大礼，您可要听好了。只要在3分钟内打进4008-033-044，一台测速预警雷达电子狗，再加车载吸尘器，再加轮胎充气泵，今天再加送一台行车记录仪，总价上千块的车载装备，今天只要398元就可以全部拿走了。而且只要现在3分钟内打进4008-033-044，所有赠品就是直接送。再次提醒大家，预警雷达电子狗全程语音播报前方测速照相信息，让您避免超速罚款和扣分。行车记录仪能为您的安全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保障，避免恶意碰瓷儿和敲诈。订购电话4008-033-044 4008-033-044。场外热线已经是非常火爆了，很多车友因为打不进电话非常着急。听众朋友，咱们临时增加了电脑接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3分钟内拨打4008-033-044，所有赠品都会为您预留。今天活动没有名额限制，就算有1000位听众打进4008-033-044，也照样送出1000台充气泵、1000台吸尘器以及1000台行车记录仪。但是仅限现在3分钟，你听到就立刻拨通4008-033-044抢购吧，4008-033-044。再次提醒大家，超速预警电子狗送充气泵、吸尘器和行车记录仪的活动就在现在3分钟，别犹豫，赶紧拨打4008-033-044团购吧，4008-033-044。本产品为平安达原装正品，享受厂家统一售后服务，只要现在打进4008-033-044来预定，还能免费获得车载吸尘器、轮胎充气泵，今天再加送行车记录仪，赶紧拨打4008-033-044 4008-033-044。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